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围棋啊，围棋将住九段啊，在这里。昨天呢，我们这儿也是人机大战，您是跟这个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对话。 是。 今天呢，这个鸡只能变成你。 是女字旁的 鸡。你，机器的鸡 啊。不是那个女字旁那个。那个虞姬的姬， 对，我觉得得有一个就是代表这个不懂的姬， 至少可以穿得像围棋一样。哎， 至少这你看，反映我们外行，就靠打扮了。你瞧，我跟你说，姜老师， 真的， 这家我这两条腿就是俩字儿， 黑白裤子，对， 是吧？看见我这两个黑白裤子，少见吗？黑白。你看我们俩不谋而合， 是， 就是以这种这个围棋的阴阳来欢迎您的这个到来。 谢谢。 而且真的是瞬息万变。 嗯， 就这一集节目呢，实际上是昨天录的，昨天录的第一集的时候呢，李世石跟这个鸡大战啊， 还没 两的最后咱们结束的时候说是大概3点来钟、 嗯、 我给你看了一下棋盘， 是 你当时觉得李世石占优，没准能赢， 是， 但是你看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昨天下午了啊，下午的3点28分，你再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非常难说。再看这个局面很难讲，因为进入了那个马上就进入官子阶段，这个局面很难说李世石占优。 嗯， 我觉得我也很意外。我 为什么意外呢？ 意外就是说，按照那个进程的话，李世石是不错了。 嗯， 但是中途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录节目。 对， 没有看中间的那个进程， 嗯， 突然给我呈现来这个局面呢，我觉得李世石什么地方可能下的有点不够好， 因为锵锵三人行的干扰，换了个女的，这个就来了。哎，义军，女人是不是是什么感觉啊？看这些？ 哎，我这两天不是分男女啊，我就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懂围棋的人，这几天特别的幸福， 是 因为你看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这个场景，我相信他们就是 physically 就是身体上都会有这种愉快之极的感觉，是不是？ 哎，我觉得我们没有交流过之前，我觉得就是我看到那个第二盘的那个尖冲37手尖冲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少让我产生这种你会抑制不住的那种热泪盈眶 啊， 因为这是阿尔法他下出了，就是按照理论上来说吴老师经常倡导的那种下法，而职业棋手不肯下， 为什么？ 因为那种下法明显的胜率低嘛。 那吴老师为什么下？ 吴老师站在了更高的境界上。一二，要知道吴老师倡导这套下法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那大家就会觉得吴老师你这下法理论上可行，我使上去我输的话怎么办？ 这个下法的道理是什么呢？ 这个下法道理是综合全局的平衡，这是吴老师的原话，就是你一定要21世纪的围棋，他说一定要考虑全局的平衡，他说的很简略，当时我们在听似乎听懂了，但是职业界不太敢试，所以我看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待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呈现出来。 怪不得就说是这个有一个叫李吉的嘛， 对， 写了篇文章，痛哭流涕的说了一通之后，最后结尾猛然间冒出一句说想念吴清源老师。 是 的，咱们可以看看一些图片哈。哎，这个是你看韩国疯了，韩国人这家伙，这全是这么多棋盘都在直播，你再看这个举国呀，这都是 就是这个是麦克雷蒙，就是白人棋界的唯一一个九段，他当时看到这盘棋之后，他也说哟，有如吴老师出现， 哎呦，这家吴清源在世啊，你再看下边阿尔法狗就下出狗来了，说哎，真有这么一绝世高手吗？来再看下边下出个狗形，然后大家都在搞这个柯洁，哎，也现在也有些人说这个年轻人呢，可真的是哈，就是这个还是什么呢，特别自信呢，还是怎么着？你看这柯洁的话说的，就算阿法狗战胜了李世石，但他赢不了我，这是3月9号说的啊， 这是第一盘， 对对，第一盘，你看往后啊。这个什么，让我喝一杯82年的咖啡压压惊险，就有点。 这也是柯洁吗？ 这是谁的微博啊？ 这可能不是柯洁。 哎，这个反正就是说，深度解析。哎，这就是你 说这是吴清源老师。 吴清源老师。 对。 哎呦，这个昭和奇胜是吧？ 因为他在1930几年的时候，他就倡导新布局啊，倡导他的那个整个下法，对于围棋界，我们说第二次革命，就是他那些理论就全新的，而。当时日本棋界也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赛跟他决斗之前的那些人，赛前的预测都是人家赢，但是他拿出了他的下法之后， 日本人不服嘛，日本不服再来，不服再来，连续来了十几年，发现哦还是你厉害。 哎，可是我刚才就很疑惑，就您刚才说到说狗下出了就是职业棋手他不愿意下的这一招， 是， 但是我们之前的以为是计算机他在乎的是胜负， 是， 所以他应该会很计算怎么胜负。而且我有个朋友，他也喜欢下象棋，他跟我说他认为这个计算机不可能下到职业棋手有的一个东西叫做势，但其实您觉得他 形式的势， 对，他其实他有可能，他有可能就是不争小子而能正见到大局，这样有可能吗？这个势 他在前面的两局体现出来这种风格，所以我们职业间就整个震惊。 哦， 哎，就我的感觉， 拿一盘说一说。今天江老师给我们带来几个图， 这是第一盘棋。 嗯， 第一盘棋的时候，明显这个李世石一开始有测试他，就是我刚才说的、测试他呢。李世石最好的武器，我们经常说他小李飞刀。 对， 李世石想，可能这个你看了我那么多棋，我一盘都没看过你，我给你准备点邪门武器。 哎， 我的说法说，抡着板砖上来了 啊、哦。 但是抡板砖不是李世石的优势，结果没想到阿尔法上来，你看从二开，李世石的一开始， 对， 阿尔法这个完全正面跟他作战，而且不输李世石。 哦， 我们的结论就是因为李世石一开始你最趁手的是刀， 对， 结果你拿了板砖上来，期待着机器看不懂你。没想到机器你拿板砖就 它就是一堵墙啊你拿什么 咱们先回来一下。哎，我也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会不会李世石啊、他老琢磨着找电脑的弱点，如果他旁若无人呢，是不是因为他前三局就有人说他老琢磨着试探找他弱点，但是如果不这么考虑问题，就是堂堂正正的自己该怎么下就怎么下，这个胜率高吗？ 第一盘我觉得李世石有这个心情，他就觉得五个月前你才赢欧洲冠军嘛，所以赛前的预测的时候李世石自己也说了，我如果不打他4-1不叫赢，什么叫3-2赢，对吧，就没有了，我要争取赢他，我最多让他一盘，结果就出现。所以我觉得李世石可能准备不足，甚至整个韩国棋界扩大到整个世界棋界准备不足，对于阿法的到来准备不是很充分。那因为毕竟一个人上下，李世石明显准备不足，采用了他这种战法。那第一盘试过之后，第二盘李世石开始认真对待的，拿出他的全套办法来。但是第二盘的那个阿法的整个表现出来呢，就是在第二盘的那个很复杂的局面之下，阿法应付得非常好，甚至布局阶段出现了我们说的，我们看就是，我像吴老师那种大局观，全盘的大局观出来了。 哎、我问你，你看着哈、 就 阿尔法的这个棋，如果不告诉你，你觉得像是人下的吗？ 他不是说机器痕迹很重吗？一开始就是非人类痕迹很重，是个什么意思？ 非人类这个痕迹很重，就是如果你说这个赢的一方，我知道后来赢的一方，那我会觉得确实不是现在的人下的。 不是现在的人下的， 又是现在的人，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我说的，刚才那个他下出了现在有些我们能看懂的，但同时他又敢下当年吴老师倡导的那种下法。我觉得这样的人，职业我们一直在学习，这样的人我们没发现。 这算能不能说是史上最高手？这个阿尔法狗， 当时我的感觉是，所以看了他前两盘的话。 对，我然后我又感觉就是说这两天你们都觉得是给围棋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大家一下子都很喜欢围棋，但是会不会有一个担忧啊，就是说既然你们这个围棋界最高的一个高手是一部机器，那将来就不需要老师了，大家都找他就行了，就慢慢的，因为就是我听说是围棋它是有道场的嘛，它是有这个学院，你是唯一可以，比如说你是一个天才儿童，你可以不用在中国，你不用可以上小学中学，你念到本科去读书，这样你可以直接我就进这个围棋院，我可以摆脱那种世俗的体制，我可以直接去。但是你如果现在机器是最厉害的，那我每个人直接找这个机器下，那你这一套这个道场的系统会不会坏掉了？ 这个正好、 教育部长关心 不不不 不，这真挺好的， 真的 正好问到有点点我的本行，因为我已经开始从事儿童围棋这个教育和推广。这个首先小朋友们要学的时候，他光靠那个 Alpha 的呢，他不够在哪儿呢？因为 Alpha 给你体现的是，就换句话说，比如说跟文涛下的话，他体现的是只比文涛好一点的水平 啊。 哦，他只要赢就行。 对，你期待的不是，你期待今天我跟文涛下，明天我跟，比如说跟周老师下，我跟紧跟着我跟有段位的下，我能够不停的学对方特别好。 可是他不是也能够不断的比你高一点吗？ 他很慢，他只比你一点点，他老是跟你跑步的时候老是跟你玩，我们说玩虚的。他应该是我跟你跑一圈步之后，我一看，哎呦，你是刘易斯，你是刘翔，我就会学你的那些。他不，他老让你学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你， 而且 进步不够快。 不是，他们不都就说嘛，说这个阿尔法狗对这个人类说，说你们这个碳基生物都是渣嘛？不是这句话，就是说这个阿尔法狗跟这个人类说，说我不是天才，我只是把你们吃饭、睡觉、谈恋爱的时间， 那不是鲁迅吗？ 用来自己玩自己而已，就是大家左右互搏，说的一天下一百万，因为自己跟自己下一百万盘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自己跟自己下一盘，他的收获可没有我们人下一盘得到的心得多吧？ 我们人跟人下一盘的心得还在于，就是他有文化性，就是我们下完之后，我们会跟周边人讨论，我们会跟对手讨论，齐杰这个传统特别好，复盘，我们会不停地讲，想当时你是哪种心情促使你走了这条路，哪另外一种心情你会下到怎么样，你会总结你这些。 Alpha 不会， Alpha 给你的是参数，我按照我的参数来下，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似的，我觉得为什么小朋友还是更加需要，在我理解更加需要有老师的指点呢？就因为老师能够指点你更快的进入大局观，进入这些。但是说的也对，我们有一些教法可以休息了。 哦， 你去教小孩子，你说，哎，你把类似围棋上你把九九表背下来，这些教法你就死记硬背定式，你就死记硬背套路，你休息吧。你不如去把老师教你的大局观这些综合下来，你去跟阿尔法讨论讨论。 哦，所以也需要阿尔法，也怀念吴清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姜老师，第二张，看看你找来的这个图啊， 就是这部《尖冲三十七手》，就是现在图上表现的那个一。 对， 因为一般职业棋手不会往这儿想的，会觉得你这下法有点落空现实的利益。 黑衣是吧？ 黑衣 啊， 当时出来这个下法之后，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我的感动，后来发现李哲啦，包括英文讲解的那个麦克莱蒙，很多人都觉得哟，让我们想到了吴清源大师， 就是这个黑衣是吧？ 啊，就是以前大家职业界会觉得这类的下法有点非常华丽，非常漂亮。但你的胜率会差一点。 咱们再看下一张，再看下一张。 这张是李世石在第四盘顽强抵抗，非常那个局面已经不好的情况之下。 对，就那首神之一手嘛， 对， 那个78啊， 这个神之一手呢，它主要是好在哪儿呢？它把左边的一些变化留着，把右边的变化也留着。然后他不是一步一步来，他把最后一个结果拿出来，这个时候呢，机器产生了动摇。作为我们人来说呢，你不管如果他是跟这个很多这个顶尖高手对这个已经有过讲解，说他们已经很快看出了这个如何防备这一手 啊。 那但我说这个是机器和人可能的最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人就是想我防住你就好了，其他防不住你的地方我就不想了，我只想防，因为这道防线我防不住你，我就玩完了。 对， 我只想能防住你，有打劫咱就打劫，见招拆招，见那什么。而阿尔法呢，在这个过程里呢，就是电脑他们的解释是说，看到中途最顽强抵抗里面有个劫，他想我尽量别打劫，打劫太复杂了，我要重新算。那个他避来避去，在时间上他受到了限制，因为他对自己的用时有一个考量的。 对， 我尽可能在这个时间短时间内算出来，所以他精确度上不够了之后他退了一步，他这步退紧跟着第二步又退了一点之后坏了， 就凌乱了， 就他再翻回来想拿出他最好的，李世石再不给他机会了。前面我三盘棋， 对， 居然输给了你，我这盘棋死死咬住，这口 这口咬下去就再也没松过。 对， 哎，这个刚才义军也讲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咱们现在已经可以预期，哎，我问你，柯洁跟这个阿尔法狗你估计怎么样？ 我觉得要看什么时候下，如果说是、 哦、现在就下， 如果现在下柯洁可能有机会，因为在李世石 学是吧，他学的这个过程还要再长一点。 对，因为我听说那个 Google 公司是不允许改他的这个 policy， 不允许改 Alpha 的， Alpha 不能进步，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Alpha 的所有下法是不能动的。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他能动，就是我这次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他在跟你下这盘棋，跟这个李石下完那么痛苦的，宝宝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你回去一定要复盘找原因。阿尔法他不，如果是谷歌的速度，他回去之后，在我们谈话的这个过程里，他又自己学习了200盘， 哦， 他又一晚上他又学习了500盘，这是一个职业棋手半年的量，太吓人了。 哎呦，那就是说他的这个能力的进化， 他学习的能力太强了。 因为他就是突破了，就是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他这种就是能够像小孩一样的这个思维能力，有这个就他有这个神经单元，可以看到什么可以去学。 对， 就2006年之前，就我听说你要是跟这个机器下，一般都就是都能赢，他还很笨，没有这样一个学习能力。到2006年是一个分水岭，忽然就突破了人工智能当中最大的一个障碍。他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小孩子啊，你看你要给他看几张猫的图片，他在街上看那个猫，他知道它是猫，但是机器呢，你一定要告诉他是非常精准的，这个头多大，这个尾巴多长，这个东西它叫做猫。就是机器过去是这样的，但是它现在呢，这个 AlphaGo 它学会了我们像人一样，我看几张图片就能自己去组织什么东西叫做猫。 哎， 所以他就学棋盘，他就慢慢就快了。 这个跟这个人脑是怎么认识一个东西的模式啊，很有关系。 是， 所以我觉得本质上啊，弄了半天呢、啊，还是人最伟大。 那是， 全是仿生。就最终你发现人脑，他你看，比如说他这个里边这个人工智能的历史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啊，咱们要在手机上你写一段文字。哎，它可以随便转随便打印，对吧，是文字。但是如果是你把这个页拍下来，它就不行，它是个图都就不行。可是现在的人工智能有一个实验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了，就是先给这个电脑啊一个模糊度很低的，比如说12345678910这几个数字的样子，好，输入进去。那么再让它辨认呢、啊、这个像素更低更低的。这个12345678910，按说啊，他是认不出的。他如果能认得出呢，就说明在他脑子里啊，认出了某种这个抽象的这个图这个模式，就这个圈是个零的这么一个东西，不管他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他认照片就能从中认出这个图形。就像人大脑里认得这个面孔，哪怕这个面孔是像素很低的，我也知道这是江柱九。 对， 哎，这个能力， 这个我刚才就是也联想到，就是人工智能下围棋，这个它不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了。2011年，我就是参加他们的那个世界上最好的 Best Game 的那个会议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阶段都是大家单打独斗。这个美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欧洲的科学家聚在一块儿，当时他们就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么着迷于围棋，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搜集了世界上6000多种 game， 在人类所有的有规则的 game 里面，这个唯一没有破解的是围棋。但是蒙提卡罗树的出现、搜索树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形成拳头的力量，我们是一定能突破的。当时我已经知道，就是跟他们开完会之后就发现，哇，这个如果要是有大的力量集中起来，这个是分分钟的事。没想到谷歌做了这件事。当然至于我们那些搞笑贴说，你敢跟我们玩麻将吗？这个他们不行，因为咱们三个合成一伙儿，你这个 对对对，合伙弄死他了。就是 围棋主要有个好，就是信息量是公开的，就是我跟你下，我跟机器下，跟电脑下，我的信息量，我传达的信息量是公开的，我规则是最简单的。在这样公平的基础上，人脑的丰富性、逻辑性、缜密性就 就超出。 不，而且我这两天还听一说，说聂卫平嘛，说据说聂老师说了，说这个就是说是，既然你这个是挑战人类嘛。对吧，那李世石不算人类，不是李世石一个人不能叫人类对吧，那他说我有把握赢，赢怎么着呢，这听说啊，你也说聂卫平说下半盘让这个古力和柯洁联手，上半盘我来，说了我们集群体之力，说能跟他干下来。 现在的是文涛，现在我们说的是今天的 Alpha， 但是 Alpha 别忘了今天晚上他，我们在这睡觉的时候，我们在这复盘的时候，人在那儿学习， 可人只能老去， 没错。 我想问就是说，高手在对弈的时候，你们看不看对方的表情的？因为您刚才说他所的，他说他就是他说的，他所有信息都是那个公开的，但是如果我看你的脸，我读你的脸，我能不能猜你的心？但是你跟机器你猜不了他的心啊， 是 没有这个， 就是基本上是靠盘上面就能看出来。你说的读是因为我们所有职业界的这些这个最高手那些，你他特点基本上你都知道，比如说再没有表情的这个李昌镐，他实际上他快输的时候和他快赢的时候是有微小差别的。 什么差别？ 就是他快赢的时候，他会有时候自觉不自觉的稍稍有点轻轻摇头啊，那时候，但是他要快输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了， 僵住了， 就实服， 对，所有的全力以赴。 注意摇头的， 他放松了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还有一个特厉害的是， 他还有个特厉害的，让我了解之后觉得他就是他在下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职业棋手觉得哦，我要走这条路了，我会大概往下推演个三四步、四五步啊、哦，我大概形势不错。他不是，他是在推演的过程中，他啪啪啪啪，我把这盘棋跟另一个我克隆一个 Alpha。立刻下完， 哦，是这样的， 对， 他在里边造个化身， 造化身，对啊，造一个化身。他最厉害的还不仅这个，他只需要这个每一步棋，他只需要0.2到0.3毫秒。换句话说是什么？我跟另一个化身下的话，2秒到3秒，我可以下100万步。 我的娘， 其实他不是跟一个窦文涛，他是跟 N 个，他跟1000多个。 好家伙！ 啪啪啪啪。我练完之后，哎，里面有100个窦文涛不灵，1000个不灵，只有2、3个好，我把它提出来，拿出来那个用到我的就是他们说 value， 那个估值的那部分策略，我使用的是它。如果我再用那一部分，就每一次它都这么来。 可是这样的话，是把围棋变得更艺术了，还是更没劲了呀？变成一个计，好像是就是机器的计算而已了。 这也是就是我们觉得，我觉得这次对决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其实他逼出了另一个更好的李世石，他同样会逼出另一个更好的柯洁，就是我们围棋从人类大范围来说，终于有了一个伴儿。以前你人类，比如说吴清源，你终归是一个吴清源老师，日本穷整个日本的那个七大高手围攻他十几年。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 Alpha 来陪着吴老师，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棋谱， 更牛的吴清源。 对 对 啊，吴清源能上更高的境界， 是 表现出来。 这是我理解到的 Alpha 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所以 Alpha 我们这也请教专家，他没有去研究最好的围棋下法，他就是研究一个比你现在的人更好一点。 哎呦， 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觉得他特别 好，这个理解好。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啊，就比如说咱们就觉得有那么就是围棋，我不太懂。你比如说你说下这一招，平棋的都说这是个昏招， 对。 可是呢，你看这人生如果从一辈子来看，你又觉得当时的某些个错误啊，成了你成功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有可能， 围棋是不是也有这个道理？ 有，我的最大的联想就是，一，它让我们的学习方式改变很多，你不要死记硬背很多东西。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想，我们很多小孩子在学校学的很多知识，在 Alpha 看来你不必了，你可以学那些逻辑性强、创造性强、艺术性强。你的学习生活应该是这样学习，就是你说的，我们应该是培养孩子们胡思乱想，当然打引号，去创造性思维的，而不是去培养他们你考试能考100分的，你考试能考10000分，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敢于胡思乱想，你敢于去想出常人没有想到的。 那这样如果换一个三岁小孩跟他下呢，完全就什么都不会的，就是乱出招，会不会赢？ 你说的这个就是迷惑了围棋界的这一部分。